我哋揾咗个嘉宾， 系 哇呢啲劲臭，哎呀你喂咗一声， 喂喂一下都估到系边个啦嘛， 估到啦， 都睇淡成个地产楼市嘅，咁、你冇理由咁做噶嘛，即系正如我睇淡楼市，我冇理由去买翁晴轩噶嘛，系咪先？呢个理念 音咁样讲 number。我有一隻叫堅的 嘟咗個 number， 即係講到好堅 啊！你講俾我哋聽咯。 哎， 哦，嗰隻 專業嘅分析員同專業嘅財經員係兩樣嘢。財經員係背劇本， 咪就係咯劇本 嚟。係啦，分析員就真係要分析嘅， 寫劇本嘅， 要寫劇本噶， 未嗌 cut 都要講落去噶嘛。 啊，先生。诶，嗰只点睇啊？哦，嗰只咧个主营业务咧，佢系做啲乜乜乜乜嘅。啊，旧年个盈利咧就即系经济通揿到出嚟嗰啲人，之后使鬼你讲咩？咁啊，成日都个节目讲喎。咁我哋三个 竟然用轻微调整，可能睇得邓声讲先。 因为知好嘅股票你抽咗啦，更好嘅股票咧抽完之后咧有一升你都要沽噶。 冇错啦，冇错啦。其实成晚我哋请吴尊嚟就系想讲呢句嘅啫。唔该晒啦，咁啊，你哋 又好再见。 都要嚟啦，一听到话同阿吴尊做咧， 唉， 冇办法啦，一定要嚟啦。 本来我都想停呢个节目嘅，点解的同我讲话揾咗沈大师嚟？ 系咪未够喉？沈振荣、沈大师、罗尚佩、吴尊，财经 talk show 全到尽，11月2日晚上8点。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票价280 ，Regasin 会员250。电邮至 regasin@regasin.com.hk， 主题串道尽，写低你嘅姓名、联络电话或会员名称，我哋会回复你有关入数嘅方法同埋程序。 大家好，我系刁文牛。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regas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系 Gory Hunter。曼联佢号称系世界上最伟大嘅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系我哋球迷基本嘅良知。逢礼拜四10至11。獅子同阿譚同你一齊反萬大聯盟。 好啦，我哋翻嚟星期四嘅反萬大聯盟。今日咧真係有個好撚大嘅驚喜嘅。嗰個驚喜咧有聽眾問咪有阿公主喎。咁我答你就梗係唔係啦。嗰個驚喜係咩咧？驚喜就係阿獅子咧，佢攰撚得滯咧，佢以後唔撚做啦，留低節目俾阿夏薩特啊，已經決定嚇。 嚇唔撚係咁樣屈到落嚟。 係咪呢個講？ 唔係個問題係 呢個講下笑嘅啫，呢個。 哦，讲笑啫，吓得我咧，大佬我唔系好反慢嘅啫嘛。 我都知， 我哋明嘅。 跟住你都知噶啦，呢、這个反慢大联盟嗰个 Jingle 系阿狮子同阿淡，但系狮子同阿淡都唔喺度啊。 冇错。 咁反咩咧？ 两个都唔喺度。 不如叫车迷、阿迷、新天地嗰个咯。 我介绍下今日有边个先啦，有继续有我啦，好疲累嘅 Kenny 啦，咁啊有阿谢将阿 Stephen 啦帮手啦。 系大家好， 咁就另外仲有啊，大家最喜欢嘅哈萨特， 耶！冇人中意我， 黐线啊！最捻受欢迎就 系 你， 唔系啊，最受欢迎主持啊嘛，你系 一听 啦，野火油物咋？ 你要明白，你系去到边度都抽反还噶嘛？ 啊，我边度有抽咧？即系你唔好用 你我哋反慢界嘅，简直系精英中嘅精英。 翘楚啊， 翘楚嚟噶嘛？ 我唔可以做翘楚喎，翘楚嗰啲通常都系好老饼嗰啲，我好后生嘅。 唔使啊，你青出于蓝啊，而家即系一代新人装旧人。 冇错，无论去到边度，你都系反慢噶嘛。 我唔冇啊，我冇反慢。 即系无论喺网台大典啦，中国频道啦，仲有 Hope Song， 跟住仲有食嘢，你有冇做啊？食嘢？ 冇啊，冇啊，冇。 冇做食嘢，食嘢都反慢啊嘛。 唔系，我惊佢哋反胃。 你知有乜谂到反慢噶嘛？你 我冇，边度有 始终如一噶嘛？ 冇啊，我唔系啊，我其实讲真一样嘢，我唔系好反慢 系嘛？ 系啊，即系讲事实出嚟，点会反慢咧？ 啱嘅。喂，我想问两位有冇睇电视啊？ 啊有睇电视， 睇新闻定睇电视先，两样嘢嚟嘅。 是但啦，嗰啲啦。 我同你一样，我都唔打睇电视。 睇下鸡汁噶嘛，夏索特呢排。 冇啊冇。 冇睇鸡汁啊。 冇。 上个礼拜嗰啲鸡汁。 即系迟啲连呢个雪糕都要落鸡汁嘅时候，我真系唔知点算。 咪就咁嘅，其实 今呢个礼拜啦，即系前日我你都大家都知啦，我又唔系好中意睇电视嘅啫，但系即系因为你有睇阿狮子 post 咗阿麒麟公主遇袭啊，即系俾嗰啲咩嗰啲废狗袭击啊，咁我就即系一向我 佢打猎，我觉得佢 啊，我一向都系即系除咗反漫又反 CCTVB 啊呢个基本嘢嚟噶啦，咁而家搞搞下就今日即系。琴日就話就講緊就話唔撚發牌即係之類嗰啲啦，咁其實即係又想分享一下係咁借少時間，因為阿師姐唔喺度啱。 借多啲啊，還點都係。 係啊，頂住先啦。咁就即係其實我自己就都幾撚嬲嘅，其實因為我自己就憎鳩 CCTV 嗰啲閪劇，成日我成日借時間屌柒佢噶啦，即係炸彈係炸唔撚死人啊咁樣啊，跟住又整啲雞汁啊咁樣。 唔係，終於都死咗，一槍中背脊死咗。 冇撚死啊！是撚彈啊！我冇撚睇佢個結局啊。總之係炸佢炸鳩佢唔撚死啊！做嚟做去做埋啲咩鳩嘅節目，咁啊難得。即係其實咧，我想講佢係同反漫咧，即係同漫狗咧，係有啲真係有啲雷同之處。我哋都講過好多次，即係譬如佢鳩做，就即係好似漫狗鳩踢咁咧。佢鳩做之餘咧，佢個收視咧又懶係好撚高咁嘅，整啲乜撚嘢咩唱歌啊咁樣揾嗰啲咩戇鳩嗰個乜撚嘢叫羅咩門啊？個羅君門啊？ 係啊，羅君門 嗰個戇鳩咧，咪襲擊我哋個公主嘅嗰個戇鳩仔。 唔係啊。好似话 系啊，公主打猎， 猎捻住啊，猎捻住啦。咁总之佢又喺度反驳，戆鸠鸠写埋啲嘢。咁啊，即系搞埋嗰啲咩唱歌。 唔系啊，我见到佢反驳嗰阵时候系搬紧龙门嘅。 系啊，即系果龙啦，即系又唱歌啊嗰啲，我最捻憎嗰啲节目啦，即系又唱得嗨啦。咁啊，跟住又走出嚟，佢啊其实基本上就捧自己嗰啲咁嘅艺员，就扮歌星，就顺手悭得埋歌星呢笔，就自己唱捻埋。 唔系啊，佢呢招高噶，你咪谂下，佢之前咧对住四大唱片公司嗰阵时束手无策啊嘛，佢今次咪系咯，佢用翻佢自己嘅合约艺员嚟到出翻佢嘅佢嗰啲歌做主题曲，咁佢咪冇唔使惊你哋四大唱片公司再玩嘢。 歌又嗨啦，唱又嗨啦，咁啊似咩咧？就似即系慢狗嗰啲新球员咧，梗系即系自己有啊捧紧到天咁高啊，又话几劲又几捻有潜质，咁啊踢得嗨又撇，我都唔明白。即系其实最捻愤怒嘅就系、是，即系佢踢捻得嗨好捻多届，跟住又靠球证啦，4424啦，咁啊好捻多咁嘅屎忽嘢啦。即係跟住又繼續攞冠軍啦，即係繼續又 keep 撚住嗰個霸權，一路去咗捱撚咗，我哋都捱撚咗佢咁撚多年，電視捱咁多年，即係萬九我又捱佢咁多年，咁啊好撚難受。咁而家喂整隊第二隊，喂有啲潛質嚇嚟參加比賽咁啊，即係你又夠唔夠踢？我唔撚知，有辦法破撚到佢我唔撚知。咁但係 Alice 我見到喂新嗰隊都有啲新嘅球員，有啲新嘅戰術或者有啲新嘅景象。有啲新嘅嘢搞下，或者喂你唔撚踢慢狗咁啊，跳翻上我唔撚想做狗嘅，咁或者都可以跳出嚟，即係又做下啲新嘅嘢，或者有啲唔同嘅嘢 work out 到出嚟啦。咁但係結果即係成個足總，成個香港呢咁嘅特區政府就話喂，我唔撚容許有啲咁嘅事發生嘅，咁啊只能夠局限住你啊繼續用嗰啲咁嘅冇得鏈，或者唔想去即係嗰啲新大蘭嗰啲送分嗰啲啊，即係阿布魯士啊。啊！呢、這個曉時嗰啲送分嘅老友記啦，咁啊，即係要繼續喺度陪跑，就即係讀撚住佢讀大。咁我自己就幾撚唔鋸咧，即係又係即係翻轉頭又係圍撚住嗰啲咁嘅建制啊，或者嗰啲咁嘅閪啊閪下嗰啲咁嘅規矩啊。即係點解你哋要維護一個即係唔係其實唔係淨係佢係即係整個環境，即係去營造咗呢個所謂嘅建制或者呢一個所謂嘅咁樣慢狗出嚟。即係佢令到大家不撚停咁受苦，即係而家有個轉機咁，但係即係結果就俾人打撚沉啊！喺呢個黑箱作業，就即係正如阿費 Sir 嗰個撚屌一樣，即係黑箱作業好多嘢。咁但係即係大家即係暫時啦嚇，又吹佢唔撚漲，我哋又吹佢唔撚漲，佢又繼續做，咁即係都係挑翻起我心裏邊嗰條刺，我覺得好撚難受同埋好撚激氣咯，我覺得即係。咁撚嗨，即係你冇理由會俾佢繼續一路呢一個霸權或者呢一樣嘢繼續運行落去，係唔撚合理。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喺呢個唔撚合理嘅情況底下咧，即係作為一個香港人或者作為一個反漫嘅巴打，我覺得即係如果我自己暫時咧，我就表態，我就星期日我就算唔撚係為睇電視都好，我可以反漫，我一樣可以為咗即係。反一個霸權，反一個建制，我一肯定我行出嚟，我同你即係屌到底，就算去到嗰日得幾個人都好啦，我都一定行出嚟噶啦，即係冇得講呢樣嘢，因為 你睇到成個嗰、那個嗰、那個腐敗或者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枯萎嗰個程度，去虐待我哋嘅耳朵，虐待我哋嘅眼睛，虐待我哋嘅精神，去教壞我哋下一代，即係包括萬九一樣啊！我相信即係大家巴打都會有咁嘅一個咁嘅諗法或者咁嘅意向。你好難忍受啊！即係點解一啲咁撚閪嘅嘢，你仲要俾佢繼續咧？咁點解我哋？當有其他球隊去湧起去打柒曼聯嘅時候，大家咁興奮咧，就算唔係我捧嗰隊車路士，阿仙奴今年揼柒佢，我都覺得好興奮嘅。或者利物浦湧上嚟打柒佢，咁我都覺得哇好撚有快感啊！就算我哋波輸，我都成日都講，就算我哋波輸撚咗，入唔撚到前四啊，打柒佢就夠啦，唔撚使你。即係嗰件事嗰個感覺就係一樣嘅，即係我唔撚想再喺度乜撚嘢唱歌啊，乜撚嘢雞汁啊，跟住。過年拍得埋嗰啲閪電影又呃嗰人錢啊，林林種種一啲咁嘅嘢嚟繼續去欺壓或者係灌輸一啲單一嘅意識或者曼聯就是永恆，曼聯就是無敵，曼聯就是足球嘅指標，費尚就是呢個世界上最好嘅領隊。我上一個禮拜其實已經想講，因為我開始明白點解阿譚話同阿獅子都會話。唔能夠喺呢個時間見證，即係睇住費格遜坐喺度睇住佢嗰隊咁嘅閪波，即係跌撚咗落去食屎，去撚到而家咁撚閪，暫時咧都仲好閪，我都預期佢哋都今年都係會閪嘅。佢唔坐喺度見證佢呢件事，我都覺得係反萬嘅，即係其中一個最撚大嘅遺憾。 係呢、這個一定係。 即係你會感覺覺得唔夠盡啊！喺呢一刻。睇住莫耶斯閪，你都會覺得，因為莫耶斯唔撚夠佢咁勁，所以曼九而家排咁撚低名次。 莫耶斯嘅閪好更加好似顯得佢更加神啊！而家最撚大鑊嘅一樣嘢就係，當你同啲曼等曼九講嘅時候，佢就會話俾你聽：如果路費嘅話就唔會咁啦。莫耶斯太 green 啊！而家好似就係襯托到佢更加勁，所以咧，即係有啲曼聯等或者我哋熟悉嘅傑斯啦，成日都話。造神论啊嘛，要即系用翻头先阿 Kenny 所讲话捧要无线一家独大嗰样嘢，由想当年以往亚记嗰阵时候，我哋上去做节目嗰阵时候都讲过啦。当年亚记受好多不平等嘅判决啊，系韦拉啊或者嗰样嘢，同样犯规，韦拉系红牌嘅，坚尼冇事嘅。足总或者头先所讲有个曼联嘅，唔好话曼联频道，系曼联嘅呢个利益集团啊，系令到佢根本系阿斯图要赢啊，保顿阿戴斯。对曼联对成咧就啲死狗嘅，三比零、四比零，系咁样输。对阿斯图一打到度咧，屌你咪完捻全系，屌你咪杀父仇人咁捻样嘅。咁你根本就去到而家就，即系我觉得就系、是、好啦，去到今年閪啦，你哋即系开始葡萄，即系曼联就是，即系我真系成日觉得就系、是、同你而家你而家罗嗰个罗咩罗乜捻嘢话罗坤满啊， 系咪啊？上下啦， 又系即系你系一个身处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入边，跟住就开始讲一啲风凉说话，即系去话鸠人哋系喂你要负啲乜捻嘢责任嗰样嘢，你要问谂个根源问题系乜嘢先？啱，屌你乜个制度或者嗰样嘢有问题啊嘛？而家但系问题你就系、是、哇一味就话哦佢唔捻啱。当初你够废鸠啊？阿斯图用咁乜撚嘢啊？联合国部队啊？而家你咧 冇一个英格兰球员。 而家你系乜撚嘢啊？你哋成人班系咪讲乜撚嘢？嗰、那个咩格咩赞奴三乜撚嘢？好撚劲，好撚劲，好撚劲。甚至乎话咩啊？阿韦斯阿葡萄啊，唔撚中意佢入籍啊？乜撚嘢啊？咩惊佢抢？惊佢冇位踢啊嘛？会抢撚咗个位啊嘛？黐撚线嘅，你哋讲乜撚嘢啫？而家问题就系你哋独大惯开啊，就好似嗰个罗坤满咁样，你喺个台霸撚住噶嘛？其他入到嚟。你有冇谂嗰个问题？你如果有另一个台啊，你使捻喺下面做 KFM 咩？吴家产， 但系嗰啲咁嘅柒头系谂唔到啲咁嘅嘢噶嘛？ 咪咯， 即系佢唔会觉得当百花齐放或者当有好多唔同嘅机会，当呢个制度下面所有嘅球队去公平或者所有嘅人去享受呢个公平嘅时候，你嘅机会自然会多咗。你睇到佢哋好多人咧，或者香港啦，都真系太多，或者即系。嗰啲曼九嘅球迷都會係有咁嘅心態嘅，佢哋都係我嚟鳩你，即係而家香港有好多呢啲咁嘅閪人噶嘛，就會覺得喂，我最近我成日都話我理緊你感受，最緊要我呢一刻好受，係咪先？你嚟緊個地方或者你嗰、那個個足球或者啲所有嘢會點樣，關我撚事咩？最緊要呢一刻我搞掂我自己，我 enjoy 咗呢一刻三分二代就已經 OK， 即係呢樣嘢係我覺得。生活喺呢个地方，尤其是见到啲曼狗球迷，系最捻讨厌嘅地方。你怎能够喺呢一刻同我讲，哇系咁噶啦？ 你冇理，总之我哋攞冠军，你即系无论踢成点，或者打到点样样，或者嗰个制度，或者嗰个唔捻公道，或者嗰啲红牌唔应该俾，甚至一箩咁多嘅问题，我唔捻知噶，我又唔捻嗱，我唔知，我亦都唔想知佢后边有冇咁嘅四四二四，有冇买嗰个球证？你讲啫，有冇证据啊？冇证据啊嘛，即系如果你讲呢句嘢，某程度上你系同阿陈正心一样嘅啫。佢话阿即系马克思我唔识。云佩斯我识，佢话即系你个态度咪即系一捻样啫嘛，我唔捻识噶，你即系你同我讲足球，我唔捻知噶，总之系赢波就得噶啦，即系呢啲系令人最捻讨厌，套落今日我哋身边或者今日我哋喺呢个地方去睇到嘅嘢或者去感受紧嘅嘢系好适合，就亦都系即系套落去反慢里边咧系好啱啊，所以我觉得。你哋或者我覺得你作為一個香港人或者你作為一個你唔撚睇電視都好啦，我都覺得你應該行出嚟，因為我啲同事有啲嗰啲女咧，有啲好撚撇噶，都係睇下啲嗰啲台劇啊嗰啲啊，都係唔多睇CCTVB 噶啦。咁但係你都覺得哇搞錯啊，都唔公平啊！你哋係咪遊行啊？咁我哋都會參與。咁我覺得去到一個位置，你唔好話有冇得睇電視，我覺得只要為咗公義或者為咗反建制，我都覺得你應該要行出嚟咯。除咗你話七一要上街之外，咁我覺得當呢個地方去腐敗到一個程度嘅時候，已經唔再係我哋嘅地方，已經唔再係我哋話事嘅。咁我唔覺得要忍受，亦都正如獅子去忍撚咗，或者大家在座咁多位忍撚咗萬九咁撚耐，點解要開個頻道？我日個個禮拜屌柒佢，我今日朝頭早九點做撚到頭先八點，我都謝啦。我相信你哋都謝皮。哇！翻工我翻全日，我都死咁咋，大佬。琴晚避險暴龍又即系翻到屋企，跑完步翻屋企，我都冇得休息，咁又要上網又炒下料啊，諗下點樣個節目啊或者成咁啊。獅子唔喺度就更加難做，有佢喺度我就即系 easy 啲，又會 lead 住。冇佢喺度我都仲要諗下點樣 plan 點樣做，即系我又擔心即系大家話覺得喂冇咗獅子啊唔好聽啦，咁啊有啲悶啦之類啦。咁呢樣亦都擔心。咁今日已經搶撚咗差唔多十二個鐘頭，後先喺下邊爬下飯上嚟，咁又即系。点解仲要去做呢样嘢咧？点解仲要去 keep 住？哇，佢唔做，其实我都可以喂，不如休息一个礼拜啦，大家一齐透透先。咁点解喂，仲坐喺度继续屌鸠万九？因为受够，大家都真系挨咗好耐，受捻够。点解我都会觉得？点解你哋会都仲有咁多人去支持我哋节目继续听？就因为大家都哇忍捻咗好耐，话捻知屌乜啦，总之屌佢就啱噶啦。嗰、那个态度就去到咁样，所以系唔需要。考慮太多，總之我覺得為咗公義或者為咗呢個打到呢個建制或者成，我覺得大家應該行出嚟，亦都係即係繼續我哋每個禮拜屌柒呢個萬九，就真係冇撚有錯。 支持啊，絕對支持啊！即係我講多少少啦，即係我會覺得就係、是、佢哋嗰種雙重標準咧，係真係實在好撚令人黑人憎嘅。即係一個既得利益集團咧，佢永遠就係、是、啊！你而家即係有啲懶係話中心，或者叫懶係支持球隊同球會咩共度時間係嘛？要支持莫耶斯，我哋唔撚炒得佢嘅。咁但係咧一方面咧，佢就話，譬如我係阿基米啦，咁佢就一定會佢就會同我講，仲有邊份工好撚得過雲家，冇撚成績，屌你老尾都係可以做撚足十鳩幾年嘅。屌你老味！呢啲咪好似香港政府啲特首咁撚樣咯？你用啲咁撚樣嘅説話去話鳩人哋，調撚翻轉頭，我哋就唔可以去中心去捧我哋自己隊波，跟住去維護自己個領隊嗰樣嘢嘅。我雲家閪撚極啊！我都 keep 撚住有頭四啊！你今年咪撚跌出頭四添啊！你跌撚出嘅話，你哋真係收撚皮啦！成班淨係覺得你哋自己曼聯係最撚大嘅，大撚曬真係。大捻晒咪自己出去踢咯，咁捻叻，屌，唔好靠其他嘢啊，唔好靠乜嘢，唔好讲四四二四啦，乜捻都唔好讲，仲要同我成日都话做神又或者乜捻嘢，佢最受欢迎，唔捻唔好讲，唔该你自己睇下啲调查啦，喺英国里面最捻黑人憎嘅球队就系曼联， 冇错，阿夏萨特，你静咗好耐啦，我余下嘅时间就交俾你啊，俄罗斯， 我觉得曼联而家嚟到今时今日嘅田地咧。喺呢个位置里面咧，我哋其实应该要保护弱势嘅，即系佢咁凄凉嘅时候，咁冇理由打落水狗咯，我觉得。即系 其实唔系落水狗噶，唔使觉得凄凉噶， 唔系 争六分啫嘛。 即係佢流力囉，都話流力囉，即係佢淒涼極都係流緊力，咁你無謂再抽佢啦，啱啱先。我覺得即係點樣啊，有陣時候有好多嘢呢真係可以講話受夠囉，對於佢嚟講。咁佢好似早嗰大約今朝啦，今朝就同個曼聯球迷就傾過偈，咁就講開低潮呢個問題。OK， 即係 高潮過咩？ 佢讲开低潮嘅问题，咁佢话其实我哋曼联都好惨㗎，而家你睇下，而家我哋个位置几去到咁样，唔上唔落咁样。跟住我话咁就係呀，几惨下㗎。跟住佢话你睇下，其实我跟住我话啦，咁样都唔算係低潮喎。你諗下啦，嗱，车仔试过面临个破产，利记不断喺度中，即系喺个英超榜嘅中游嗰度挣扎。咁至于阿仙奴，喂，咁多年都未尝一冠，喂，大佬呢啲先至系属于低潮啊嘛！你哋问， 佢哋觉得已经好卵低噶啦，而家 唔系佢话俾我听，佢哋嘅低潮都有嘅，就系、是、C 朗嚟嗰头嗰两季系低潮。咁你觉得系咪低潮先？即系换句说话，我打个比喻俾佢听，就话。如果有一个穷等人家，即系基层市民，即系望住个富豪，个富豪突然间好忧愁咁同佢哋讲：，哎呀，好惨啊！我呢个月我赚少咗10亿， 好卵 低潮。咁你觉得系咪低潮呢？ 好低潮啊！ 即系如果系赚少咗十亿就好低潮嘅话，咁嗰班基层系乜嘢呢？即系个问题就系、是、根本就系呢一样嘢，佢哋个逻辑即系个逻辑有啲问题咯。即系我讲翻俾佢听，个逻辑有啲问题啦。跟住佢先系恍然大悟。吓系咁样，即系你唔好，即系你唔好指意，好似你头先讲啊，佢曼联嘅球迷会谂嘢，你唔好谂住会谂嘢，你要分析俾佢听，你最好咧用啲好浅浅嘅道理同佢讲，打个比喻咁样。 通常我同佢都沟通。 你唔系啊，个问题系咧，如果你哋要话俾，即系想一个 message 带俾佢嘅时候咧，你一定要自己消化咗先，因为佢唔识消化啊嘛，即系跟住你要。用你自己消化咗嘅嘢嚟讲返俾佢听，等佢哋容易入脑，你明白？即係要教一个小学生或者教一个幼稚园嘅細路仔咁样，你要循循少有咁讲俾佢听究竟点解呀咁样，咁佢先明囉。即係你唔好諗住佢会用个即係好高嘅思维逻辑嗰度諗到嘢囉，你明白？ 得㗎，基本上系超度唔到佢哋㗎。即係你除一我同啲朋友，即係有啲慢狗，有啲系慢狗嗰啲啦，啲老友呢，有啲真系冇办法。焗住都係老友，識咗十幾年。咁通常一坐埋講，我已經去到一個進化嘅地步咧。我係唔諗會同佢哋講波噶，即係只能夠談風月，談其他嘢。 Exactly， 同我一樣。 足球係 完全唔講， 不能夠講，不能夠討論嘅，即係基本上係鬥屌嘅啫。你一講曼聯就鬥屌嘅啫。即係我一定係抽鳩佢，我冇面俾嘅呢啲。我一定唔撚會留守嘅。一講起我就係咁屌嘅。唯一一個遺憾，去到而家呢一刻，唯一一個遺憾係即係。乜撚嘢都係賴費 Sir 啦，而家即係乜撚嘢都賴鳩阿費 Sir， 就話啊，屌你！如果阿費 Sir 喺度啊，就唔會排你狗啦，我屌你啦！我話你上季前一季，你抹撚開你嘅狗眼望下先啦，都唔係啫。我成日都講都唔係呢兩季噶啦，你邊有好波踢過啫？踢撚親啦，閪波嚟嘅，一路睇撚住你嘅波，一路走下波，一路一路走下波，係睇幾時死嘅啫。呢條咁嘅費 Sir， 佢唔係睇準時機閃撚咗佢。佢坐喺度咪又係等死，我睇你變法啦，我即係睇你幾撚威啊！你買咩人咧？仲有咩？你買過乜嘢人啊？呢幾屆裏面 唔係啊，世界級喎，費蘭尼喎，世界級喎，係咪先？因為爆炸頭世界級，又夠高大，個頭又夠大，啱啱先？仲想點啊？喂，大佬唔通買奧斯爾啊？係咪先？佢買唔到嘛？個問題就係買唔到咯，所以佢呢個費蘭尼咪世界級咯，而家咪做咗。即係換句説話嚟講，你要諗翻，你要安慰翻佢。之前咧就四，即係前四咧就四大英超球會，而家咧係九大，你明白？即係佢總之降到落去邊度咧？ 佢一路 跌就 越嚟越多大嘅 咯。如果佢十二排到第十二、第十三咧，咪十二大、十三大咁樣咯。 咁好似十八大喎。 即係啊，你一定要咁樣，佢哋先可以平復到個心理，你明白？即係學阿獅子話齋，佢哋。都是去到一个今年呢就去到一个即是身份个危机的问题。究竟他是曼联的球迷啊定是费格逊的球迷。而 而家佢哋咪要佢哋要做緊呢一樣嘢咯。咁你要俾佢哋諗嗰陣時候，咁要啲時間嘅喎，佢冇辦法消化得到佢自己而家究竟經企喺邊度，佢從來都唔知道自己企喺邊度嘅，啱唔啱先？ 我真係睇下，又今年又放長雙眼，睇下佢真係可以嚇。而家爭六分啫，唔係真係唔係爭好多六分。坦白講，你睇埋佢呢個禮拜，我哋一陣即係再分析阿桑林頓同佢嘅即係之間嘅嗰個球員對比啊，或者就狀態。咁啊，睇下佢打埋呢個禮拜，我又真係放撚長雙，我睇你行得幾撚遠。你咪係正，即係你 哦，佢實行話俾你聽，38場佢一定行得過， 佢一定行得。 但係個問題係咩成績啫嘛，係咯，就係個成績啫嘛，冇話捱唔曬嘅，啱啱先？首先乎即係衰啲講句 ，Touchwood 講句，佢傷剩得17個，佢都可以踢埋佢噶，啱先？即係後備少一個啫嘛，有乜所謂啫？冇問題噶。 即係你睇下佢其實其實講咗咁耐啊，即係講咗都幾個字啊。其實即係一路我哋一路講緊都係佢嗰個咁嘅成隊波成個即係背後或者佢嗰啲一路嗰啲古仔啊，即係都講，其實講下都講咗好撚多啦。即系，有时都讲到有啲我都有时都讲到有啲攰，因为佢来来去去佢哋嗰啲咁嘅招数咧，都系嗰啲咁嘅嗰啲即系慢狗嗰啲球迷啊，即系冇嗰个冇质素嘅程度啊，佢哋来来回回嗰啲解释，即系翻转头去到而家呢一刻或者去到呢个位置咧，你每听到翻嚟佢哋嗰啲咁嘅藉口啊，或者佢哋嗰啲咁嘅理据啊，都来来去去，佢而家都讲下都冇乜好讲啊！我觉得佢 早嗰几年已经系咁噶啦，你劳乜鬼气啊？好似早嗰几年佢哋都系噶，当佢哋赢波嗰阵时候，啊呢场打得好，呢、這个数据值得去睇，大家应该去睇下曼联有几劲。跟住转个头输咗嘅时候，咪讲咯，呢、這个数据唔值得参考。喂，佢讲晒噶啦，不嬲都。喂，第一日出嚟睇波咩？第一日识得曼联球迷咩？但系我想讲一样嘢咯。虽然嗱，我咧就唔想一竹竿打晒一船人。曼联球迷咧都有好同坏之分，就睇下究竟佢个用咩态度嚟到睇每一场波。如果话睇波都要带住个士巴拿去睇嘅时候咧，咁就好有问题啦。呢个人明唔明？ 咁对佢哋系要带士巴拿，冇办法噶。 冇办法噶，好似。利曼大战九月嗰阵时候，利曼大战咁样，佢哋都话：哦，我要带个士巴拿去睇波啊！你点定人数啊？咁样嗰啲咪劣质咯。只有曼联球迷先至会话翻呢一种人系优质嘅啫嘛。我都费鬼事抽啊，即系自己谂下咯。睇一场波胜负好平常嘅啫。你今次输咗，咪下次赢翻咯，就系咁简单啫嘛。都话要带士巴拿，我真系唔明佢。啲人帮佢兜就话讲下笑啫咁样，喂讲笑唔系攞呢啲嚟讲啊！你试下喺个网嗰度乱咁讲啲嘢啊！你睇下会唔会俾人插？咪一样都会俾人插。有啲嘢讲出嚟嘅，写出嚟嘅，唔系讲笑咁简单，系真嘅话咧就系、是、真噶咯。 唔系咁，我唔同你。拗或者唔同你讲呢个问题，因为我明白你有你嗰个谂法，反而我就喺即系我反而觉得就系、是、所谓劣质嗰啲咧，就系、是、我都唔知佢叫劣质好啊，定系佢真系叫自信心爆棚到咧，根本系即系到而家都觉得自己系王者定系点样？ 唔系啊， 佢会抽，譬如 而家都系王者，第九大嘛。 唔系即系OK， 咁但系佢会不停咁讲，即系佢继续，譬如话阿记就屌咁样，难得啊，阿云家屌你咁样，唔捻再做孤寒佬啦，卖奥斯尔啊，跟住又会话鸠啊，屌你车仔啲前锋閪捻到，唔捻识入波嘅，屌我哋啲前锋识入波，你有冇啊？再唔系就你记睇几时扑街啦，咁即系佢哋到今时今日都仍然系，即系个心态就系、是、哦。我系最紧劲嘅，而家咧，你哋觉得我好卵閪咩？唔卵系，我唔觉得我折堕啊！我系留前斗后， 即系打到尾先知， 打到尾先知。 喂，都有个球迷 post咗头先你所讲啦，就咁我系车迷啦，我见到啦吓，咁佢就话：你睇下车仔一个前锋都冇入个波乜滞啊，咁样同即系 post 出嚟啦，咁样咁我好想同佢讲咯，我哋嗰队波。车路士有好多个球员都冇入波，冇入过波，包括狮子，系咪？ 所以咧冇乜所謂噶，咪由佢抽咯。最緊要我而家騎住佢啫嘛，多分過去就係咁簡單啫嘛。使乜同佢哋勞氣啫？啱唔啱先？ 喺今日啦，我心目中啊，其實即係最唔撚瞓巢，有時就係反慢都夠攰噶啦。有時真係 嚇唔係喎， 即係唔係我意思係即係反慢已經要操多力，或者我自己覺得都有時都幾攰。咁你除咗反慢以外，喺即係喺呢度生活，即係太撚多柒嘅嘢咧，你累積埋一齊咧，嗰個。你要受埋其他唔同嘅嘢，即係你有時睇波都撚興，佢上一個禮拜贏撚咗，我已經好撚滾嘅。其實即係佢入佢負碌撞運，我覺得佢負碌撞運贏撚咗，我已經覺得好撚滾嘅。明明嗰場俾人入波先，嗰啲死撚梗噶啦，又俾佢負碌撞運入撚翻兩球，即係你呢啲已經捱噶啦。 係一定係要捱，冇辦法。 咁你要捱鳩佢之餘咧，咁跟住你周邊就發生好多呢啲好撚即係好多戇鳩嘅嘢咧，又係有關於呢啲咁嘅即係又係翻轉頭，又係嗰啲咁嘅建制啊，或者好多咁嘅壓迫啊、壓抑啊，好多啲咁嘅嘢啊，跟住好多戇鳩嘅人講好多戇鳩嘅嘢。睇波已經要受噶啦，睇波以外都仲要受，好頹啊！有時真係，即係成個生活咧，有時已經係即係攰。你生活上面攰，你喺以外好多嘢，你俾我唞下啦，不如。除咗睇波嘅時候捱去，我都笑鳩或者成，我都有時都當娛樂。咁但係即係以外好多嘢，唔好再有一啲咁撚重複性嘅慢狗模式嘅嘢去出現喺我或者喺呢一個我愛嘅地方啊，大佬！你不撚停咁用呢啲咁嘅慢狗閪嘅模式不停咁出現咧，我覺得好撚難受嗰時，好撚荒誕嗰啲嘢，你嗰條撚樣明明越位啊，走撚咗入去，走翻出嚟贏波算啦，啊仲要抽水喎、啊！仲撚要鳩抽啊喺度，仲要話係啊咁啊點啫？咁啊睇唔到啊嘛，係咁啊！你嗰隊你嗰隊啊夠 試過啦，一定有啦， 越位啦， 加加有球啊，乜嘢、啊、 即之類啦，你冇再喺我以外嘅嘢咧，即係再俾一啲咁嘅嘢，好難受啊，大佬！日日都吔屎啦，基本上個人已經即係翻工吔屎，生活又吔屎，好多嘢都係食緊屎噶啦！啊，你即係仲要餘下嘅時間，你仲要整啲屎嚟食下我。新聞都盡量唔睇噶啦，好多嘢啊，即係有時佢贏咗波，我都忍撚住啊。有時有新聞都唔睇，柒嗰啲都唔睇噶，或者佢嗰啲人寫嗰啲柒嗰啲，有時捱撚住都盡量啊，算啦，唔撚睇啦。咁但係又唔撚抵得，有時佢哋啲鳩嘢，再加埋啲，總之呢、這個喺呢個模式底下咧，我覺得好撚難堪啊。有時即係捱咗好撚耐咁，再加埋近期咧，即係唔好意思啊，即係今日要好撚到呢咁嘅牢騷，即係。加埋啲咁嘅嘢嚟到去迫害我，或者迫害我覺得喺呢個地方，你愛呢個地方，或者你唔鍾意建制，或者唔鍾意一啲咁類似嘅慢狗模式嘅嘢嘅人，我相信你都會感受到喺即係近年或者喺近期都會有好多啲咁嘅戇撚柒柒嘅嘢，或者戇撚柒柒嘅人講好多戇撚柒柒嘅嘢，好多人可以為咗勝利，為咗贏波衝昏頭腦咁，然之後好多説話好多完全。你稍微用個腦諗下，你稍微有去張開你眼睛，我成日都要重複要去提醒嘅就係你要張開你眼睛去睇，唔係話你 keep 撚埋眼，哦好撚舒服，好撚過。你睇擘大眼睇先，同你吹緊簫嗰個係肥妹嚟啊，大佬，你唔好 keep 埋眼，話正，好撚舒服。咁你當你真係話俾你聽，喂唔係你真係擘大眼睇，真係閪啊嗰條女彎啊，搞緊嗰個做柒嘢嚟噶。好多佢哋都會係啊唔撚你啊好舒服啊真係正嘢咧， 或者佢哋中意托雅哥嗰啲咧， 可能係啦。咁但係我會覺得幾想喺即係隨住我哋反慢呢個頻道或者呢個咩，亦都係去同大家話俾大家聽，即係人生或者喺生活上面，除咗工作揾錢冇得選擇以外，好多嘢你應該張開你嘅眼睛。我亦都希望即係循住獅子去講咗好多。history 啊，講咗好多古仔啊，即係未來我哋都會揾翻好多歷史或者故事或者佢嘅地方好多嘢都未講其實，咁我都希望去即係擴闊大家嘅眼睛，張開即係擴闊你哋嘅耳朵，去真係可以去體驗或者真真正正去行出去同人講，你係一個球迷，你唔係一個柒嘅曼聯迷，咁呢樣係幾想做到，亦都曼聯曼狗以外嘅嘢，我亦都希望。大家可以除咗睇波，亦都可以張開你眼睛，張開你耳朵，去睇下呢個地方到底發生咩事啊！即係呢樣嘢，我覺得係從頭到尾喺呢個節目裏面想帶俾大家啦。即係呢、這個係即係我係想 去感受到，大家去感受到呢樣嘢啦。雖然我哋第一節都講咗好撚耐，又唔係話講新聞或者講翻咩嘅嘢，我下一節我哋先翻嚟再即係再繼續，我哋講翻我準備咗要講嘅嘢。因為其實即係你呢個禮拜嘅或者呢幾日嘅衝擊對我嚟講，或者唔淨止呢幾日嘅衝擊，係一路以嚟其實呢近呢一兩年或者近呢五年十年裏邊衝擊嘅嘢太多，柒嘅嘢係越嚟越柒。每一样嘢系，即系唔系一样柒，系只有没有最柒，只有更柒。即系你咁样就好得难受啊！我觉得嗰、那个， 我回应少少啦。对于头先阿 Candy 讲嗰样嘢咧，其实有啲漫迷嘅朋友咧都同我分享过，其实唔止嘅，都包，其实系包括埋杰斯啦吓。佢曾经都讲嗰、那个讲法就系、是、好似头先 Candy 所讲，近呢十年八年，大家喺生活上其实就系都好辛苦嘅。无论你系喺工作上或者喺家庭上一个样嘢，因为实在香港而家真系一个好越嚟越难生活嘅地方啊。咁、但系佢嘅理论就系、曼联带俾佢好多欢乐，因为捧好多杯啊嘛。 嗯。 但系我觉得就系话，如果大家睇波咁多年，作为一个真系真正嘅球迷咧，你赢咗波。O.K. 即系你系即系大家可能系好唔捻中意中国人，但中国人有一个嘢就系你赢得光彩， 嗯， 我哋冧 啱， 我哋冧，但系你不停你系用嘅用埋晒一啲叫做造神利益集团或者好多好多根本系唔系正路嘅咁去赢到一啲比赛嘅话嘅时候，你仲要去沾沾自喜嘅话，你呢啲唔系喺生活上帮你去减压啦，你系一个。呃緊自己，你嗰种感觉咪同你根本就应该係即係你係不停去屌建制嘅时候，同、你係觉得嘩佢咁建制都係觉得喂我为生活㗎嘛，我为生活㗎嘛，咁我为生活咁我就係捧建制，我可以享受到好多嘢嘛，咁咪你鸠你个理念囉，睇波唔係咁㗎，睇波係应该即係讲真，你除咗追求奖杯仲有好多嘢要睇㗎，呢个係我自己嘅睇法。 啱啱啱啱。咁啊我哋即係第一节啦，即系用我肥一肥啦，肥一肥呢个礼拜或者今日翻工嘅怒气啊，肥捻晒出嚟先啦。咁我哋休息一阵先啦，我下节翻嚟我就讲我准备咗讲嘅嘢啦。